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26面。倒数第五行，从头看起。下云：见树成人，前遍举六根，此独云见者，盖表眼根一列余根也。事上啊，虽然说的六根，而实际上啊，在其中作用啊，确实是六根互用啊，所以举一根，其他的五根自然包含在其中啊。那么这个地方，六根上只说见眼根，见树成人。成就忍辱波罗蜜啊，而且是圆满的忍度啊，无生法忍，正是第41愿啊。这个弥陀48愿41树现佛刹愿，在菩提树当中，你能够见到十方诸佛刹土，当然包括我们地球在内啊，而且看到非常清楚，非常仔细。于第47愿啊，47愿闻名的人啊，这个人是无生法忍啊，所以这一段经文介绍的就是第41愿、47愿的成就。由此可知，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48愿的圆满功德所现。会疏十愿，啊，这是日本祖师大德的注解，娘为道场树者，正是正觉果满之标志。好像树立一个旗帜啊，这个旗帜代表什么呢？代表阿弥陀佛因缘果满。究竟成佛了，代表这个意思。啊，名号者即是本愿成就的实体。 故愿以文明为得人因的啊，成就一见树名其相。底下有个小注，为弥陀大愿即已成就，这一见树证明得人的思想。阿弥陀佛大愿的成就，这个菩提树就好像是展览馆一样，你在这个树中完全看到了啊，所以这个树不可思议。文笔名即道场树的妙胜，如小本曰：闻是因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啊，见到菩提树，听到六字洪名啊，自然皆生，不是几个人，不是少数人，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啊，都是这个样子。见树闻名啊，都能生起念三宝之心。佛是觉，经题上的觉，法是平等，僧是清净。也就是说，自然升起清净平等觉心，这是真实功德了。清净平等觉，就是三宝的本体。十三学，十三会，一切佛法了，都不离清净平等觉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全都含摄在其中。啊，在极乐世界我们见树见到了，闻名号也听到了，换一句话说，六根所接触到的无不一不是清净平等觉，这是自信圆满功德。究竟流长啊，说大遍法界虚空界，说小极为智慧，不可思议的是大小不二啊，小中见大，大 没缩小，小也没放大，重重无尽啊。这下面说见此树即阿弥陀之果德也，以此况彼闻名的人呢，一米著名也。这几句话在下面总结就说出来了啊，大意是说见树你就见到阿弥陀佛的果德啊，修因正果。圆满的展现在大树上，大树好比是个展览厅啊，弥陀从初发心，怎么发愿，怎么修行，怎么成就的，你在这个展览室里头一览无遗，通通见到了。啊，一米著名，格外的清楚，格外的明显。看清楚了，听清楚了，心里明白了，也就是觉悟了。总之名号于树，皆是果地大觉妙德之所显，皆是圆明国海圆融之德。不但是树，树是举一个例子，一草一木，一毛一尘，经上说一毛，正报里面最小的啊，我们身上的汗毛，正报最小的；一尘呢，一报里面最小的，物质环境里面最小的。都是阿弥陀佛妙德之所显的，都是阿弥陀佛果海圆融之德。念老接着告诉我们，戒是清净句，清净句就是真舍智慧无为法身，这是讲的自信啊。这是讲的常寂光啊，信德用智慧来做代表啊，就是一切众生本自具足的如来智慧的相啊，啊，这一句话完全包括了。 啊，无为法身，就是今天哲学里面所说的万有的本体。皆是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自信啊，只有这个是真实的。为什么？永恒不变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不移不异，这是真实之际。一皆是当人自信，这一句非常重要。说了那么多，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一句说明白了。当人就是自己，不是别人的，就是自己的自信的。那么由此可知，极乐世界跟我们的关系多密切，是我自信变现出来的。阿弥陀佛从哪来的？阿弥陀佛也是我自信变现出来的。离开自信一法不离，那连虚空也没有了。为什么呢？虚空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跟诸佛菩萨什么关系？我们跟这个宇宙是什么关系？我们跟一切众生是什么关系？这是大乘佛法的伦理，伦理是讲关系。啊，这个关系说到了极处，那是一体，不能分呐。啊，大宇宙像是我们这个身体，我们今天身体是身体里面的一个细胞，说细胞说的很大了。细胞里面的一个分子，一个电子，一个粒子，啊，现在量子科学家说一个小光子，大概是佛所说的极微之微了。如果没有这个极微之微，这身体就不存在呀，就没这个身体啊。啊，如果物质现象不存在，这个宇宙之间没有一样，我们所谓的实体，啊，凡夫所说的实体，啊，大乘佛法，无比殊胜，就是把真相告诉我们。啊，我一生就是存一个感恩的心，啊，没有遇到真善之事，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啊，我三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行，我都不能成就。 啊，方东梅先生帮助我认识佛教，认识大乘。啊，张家大师帮助我奠定修学大乘的基础。啊，李炳南老居士10年帮我引入门呐。啊，如果入门了，没有成就，那只是入门，距离登堂入室原之原意啊。啊，大门进去是院子，没进屋子里面去。啊，这个要感恩韩馆长30年的护持。啊，让我对佛法锲而不舍。知道殿堂之美，啊，知道门户所在，啊，还得感激佛菩萨上天延长了寿命。啊，如果寿命不延长，我认识不够透彻。啊，我们不是上上根人，上上根人不要紧，是吧？一文千物。啊，中下根性的人需要长时间的熏修。啊，那这个寿命是关键的。啊，寿命短了来不及。就是你功课没修完，寿命到了，这是遭难了。功课修完了行，朝闻道夕死可以。为什么？提升了嘛。啊，升级了。没闻道。啊，这个闻是开悟。啊，天天听没开悟不算，听了开悟了那就算觉悟了。啊，也就是清净平等觉你得到了那算，没有得到的不算，那只是阿赖耶里面下种子，作为来生后世预言的因缘。啊，遇到缘你接着修，这一生不能成就啊。你是关系多大？群书之要印出来了，传统文的文化，大乘佛法能不能够兴旺起来呢？难，太难了。啊，难不是说我们学习的资料没有，学习资料有，啊，找不到的东西也找到了，可是谁能读， 谁能理解？谁能得受用？这就是大难事了。啊，如果我们不能读，读了不能解，解了不能用，没有办法落实到实际生活，啊，工作待人接物，它就不起作用了。啊，难在这个地方。这个难关如何突破？它的根本是在孝敬。这两个字就能突破。孝敬从哪里来的？从父母师长那里得来的。老师教我们孝顺父母，父母教我们尊师重道，父母跟儿女不好意思说，我是你的爸爸妈妈，我养你很辛苦，你要孝顺我，说不出口啊。那怎么办呢？要老实教啊。哦，这学生才恍然大悟。老师也不能说，我是你的老师，你要尊重我，要尊师重道，你才能学到东西。老师也说不出来。这话谁说呢？父母说啊。啊，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这个人就教出来了。那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有没有人教了？没人教了。中国人说一家子之前60年，我开始学佛的那一年，台湾的社会父母还教啊，教儿女要听老师的话，要尊敬老师啊，老师也会教学生要听父母的话，要孝顺父母。还有人说，60年前的啊，10年之后，好像听不到这个话了。都学西方人的了，西方人没有无伦，只有一伦，朋友，父子也是朋友，老师也是朋友，真能做到朋友也就算不错了。外国人只有一伦，中国有无伦，这是我们想到为什么中国就是东方的学术超越西方那么多，中国人学无伦，原因 在此地。换一句话说，事出世间一切法，总而言之，都是一个教育问题。啊，人性确实是本善的，人是有良心的，看你怎么教。啊，现在的人都被教坏了，观念全错了。只是自私自利，唯我独尊。啊，大乘佛法之所以殊胜，殊胜在哪里？殊胜在无我。啊，你看《金刚经》上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它的殊胜在这里。啊，无我就没有竞争了，没有冲突了。有我当然会有冲突。啊，佛法高明就在这个地方，直通真实之际，就是自信直通啊，当中没有障碍啊。那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这个是即是当人自信，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啊，大乘佛法的教学目标是帮助我们认识自信，帮助我们回归自信，没有别的。啊，自信是大圆满。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相好，一切本具，没有丝毫欠缺。啊，极乐世界自信变现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变现。圆满的心得啊，跟你讲啊，圆融俱得了，圆圆果海啊。啊，海是比喻，自信的广大，自信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啊，取这个意思，真正的自己。佛门常说，不舍一法。这是讲他的包容，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又说不立一法，这个不立是什么呢？这一切法里头不能执着，不能分别。讲到究竟处，不能起心，不能动念。 体性不爱现象，现象不爱体性。它是圆融的呀。性在哪里？性在相中。相在哪里？相在性中。性相是一，永远分不开呀。大慈悲的心德，于是自然就流出来了。你对一切有情众生、无情众生、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一片慈悲，平等的慈悲。啊，恭喜你，你成佛了。啊，这个境界叫圆满成佛。啊，阿弥陀佛，到这个境界了。每一个发愿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啊，到那边就不退转，到那边就不会迷惑啊，在那边修学，最后的成就跟阿弥陀佛一样。成佛了，成佛的样子是什么？阿弥陀佛就是样子。这真正不可思议啊。故能有如是不可思议真舍之力。啊，所以你到极乐世界，你受用到真实的利益。什么受用？六根的受用。在那边有六根，有六尽，没有六识。为什么呢？转识成智了。啊，在极乐世界没有六识，六智。啊，眼的见不是眼识见，我们现在是眼识，识是什么？分别之处。啊，化身菩萨不用识了，识没有了，用什么见？见性见，见性见色性。闻性闻身性，相有见闻觉知，性只有一个。六根全见性了啊，这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心成佛。天台智者大师说的这个果位叫分真即佛，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啊。叫分真就是他没有圆满。为什么没有圆满呢？他还有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掉。啊，无明习气断掉了，那叫妙觉了，那不叫菩萨了，真的是佛了，究竟圆满的佛果啊，华严经称 妙觉位，等觉还是分证，妙觉圆满了。妙觉不住在十八土了，他升级了，他住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通通是妙觉，而十八土呢，是原教初住到等觉，一共是41个位次，他们全住在十八土。十八土纯是化身菩萨。我们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应当认真努力争取。争取什么呢？争取我们往生生十八庄严土。这就是上上感人。能争取得到吗？就像善导大师所说，万修万人取，你只要肯争取，你一定能够得到。要怎么争取呢？没有别的，放下。放下执着，我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你争取到阿罗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不是同居土。你真不分别了吗？不执着了吗？再提升呢，不但不执着，分别心都不起了。分别心没有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方便陀里面上辈往生。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上辈往生再提升，不但不分别了，起心动念都没有了。恭喜你，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不需要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也是阿惟越之菩萨，是你自己证得的。没有能力证得这个境界，我们是把烦恼扶住、控制住，不叫它起作用，这是生凡圣同居土。这样的人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也做阿惟越之菩萨。你从表面上去看，他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化身菩萨没两样。这什么缘故呢？阿弥陀佛加持你的，不加持你没有啊。如果你自己有能力升到十宝图，那就佛不加持你也有，佛加持你就更殊胜了。你要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佛法法门这么多，为什么修净土法门？净土法门无比殊胜利益就在弥陀威神加持。 这其他法门里头没有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太殊胜了，决定不能让它空过啊，我们得学习，分分秒秒都要抓住，抓得紧紧的，别让它空过啊，分分秒秒怎么抓？这一句佛号静念想起，别中断了，你就抓住了啊，一中断了，昨天讲的烦恼里的是念啊，你这个正念失掉了啊，正念就是阿弥陀佛，念念是阿弥陀佛，念念是正念，只要正念没有了，邪念就出来了啊，没有邪念，没邪念是无明出来了，不开智慧，智慧啊啊，所以没有念佛的时候，不是无明起来，就是妄念起来。这是必然的，没有例外的。那他不念佛行吗？不念佛全是妄念，全是无明。妄念造业啊，造轮回业，无明糊涂啊，不开悟啊，啊，障碍我们念佛啊。啊，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啊，别人怎么做法我们不管，我们自己依照经典讲的道理方法境界认真来学习就对了经是佛说的世代相传，传到中国也两千年了，这个不是假的。下面说，但名号在声闻设方普被善根，这叫文明，文明的功德。啊，为什么弥陀名号声闻十方？十方世界都知道，是一切诸佛如来都在宣扬，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讲经教学，没有不讲净土三经的。这就是替阿弥陀佛做宣传啊，做广告啊，啊，替阿弥陀佛招生啊。能信能解能发愿求生，这就是阿弥陀佛有缘人啊！不信不解不想到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没有缘的人。可是我们知道，那些无缘的人，无论生到哪一尊的佛国度，肯定到最后，文殊普贤带领他们倒归极乐，只是绕个大弯路啊，最后还是要归净土啊，真正不可思议。下面这几句话说得好，借书则唯有神游净土，莫占宝树方能护业，两者相比，则文明得人之业了更为显著。文明的利益比见树的利益还要殊胜。见树就像今天高科技的展览，极乐世界不需要展览馆，用宝树啊，就在宝树上展览出现了，设方诸佛刹土，一真庄严。你都看清楚了，可是文明怎么样？文明能得无生法忍啊，没有说见树得无生法忍啊，文明得无生法忍。所以文明的殊胜超过见树，故慧素曰：以此况彼，文明得人呢，业迷著名。迷是格外的显著，格外的明了。此是见树，彼是文明。文明是真正大幅度帮助你提升了。这是真正修行人求之不得的大事因缘，提升境界。所以修行人他对世出世间法不重视，他重视的确实就是要帮助他提升境界，得真实的利益。下面这一段的人，信难信之理，而不惑，不惑就是不迷惑，为人。人是这个意思，难信之理。为什么难？它太深奥了， 它太神秘了。前肢初学，不容易生起信心。哎，他能信，这是能忍。啊，这个人在此地当作认可同意啊，认知有这些意思在里头。你不懂，他真信了，解不透，他不要解了啊，他就发愿求生了啊，真往生了，这什么回事情？这就是得人之力了啊！他有一个重要的信心，肯定佛菩萨不欺骗我。我虽然不懂，佛菩萨教育一定是好的。有这个信心，他就能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如果对于这些道理他清楚，他明白啊，像我们先前这个境界，这个境界解悟啊，60年的学习，功不唐捐呢。我明白，我了解了，烦恼习气放不下，我们往生是哪里去啊？方便有余土。你懂得道理，这就把你提升了。如果你真能做到啊，真能把起心动念的放下，你就直接升到什么土？啊，不了解，不懂得，啊，我真干，我就相信阿弥陀佛，相信阿弥陀佛不骗人，相信阿弥陀佛句句话是真实，啊，全心全力去奉行。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快你就到十八层去了。为什么？一点障碍都没有啊！啊，在凡圣同居土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听个3天、5天、7天，你就到十八层去了。为什么？你有十分沉浸，你得十分利益了。我们今天有几个人对阿弥陀佛有诚心的心啊，至诚恭敬，实在讲没有啊。啊，身心带着无量无边的烦恼习气，没有能力突破。啊，天天听，听不懂。古人用这个方法，常识熏修啊，这个缘稀有难逢啊！你到哪一个道场，天天能听经闻法， 古时候有，在中国佛教从初传到中国来，道场天天讲解，天天教学，跟学校一样。到唐宋还保持像样子，元明慢慢就衰了。为什么会衰？人的根性烦恼多了，烦恼多，正念就少，放逸多，恭敬就减少了。啊，表面见面客气，谦虚客气，真诚恭敬。啊，现在呢，连一点表面客气都没有了。啊，这是传统文化跟佛法要再兴起来，难处在此地。什么人能复兴啊？只有靠再来人。啊，众生还有那么一点福气，想学，想求好，没人教，有这个念头，好，这就是感，佛菩萨来应。啊，佛菩萨到人间来教你。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个需求，就是没有感，那佛菩萨就没应，他就不来了。啊，感应这个道理是真的。啊，感应的事不是虚假的。众生有感，佛菩萨立刻就有应。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语言灾难的世界啊，虽然灾难还没降临，可是灾难降临的时候就来不及了，那个时候手忙脚乱，那就到山途去了，这真可怜。啊，如果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来因应这个灾难，灾难来了，我们不惊不怖，我们能够稳得住。这个时候需要的心安理得啊，对于灾难明了，什么因，什么样果报，清清楚楚啊，自己有智慧来对待。啊，灾难来临的时候，不但不受其害，也能受到他震慑之力。 那你修行真有功德了。我们现在人道啊，灾难来了之后，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那是什么道？那是佛道啊。啊，灾难保送我们成佛，灾难帮助我们成佛，不是真实之力吗？没有准备的人，粗心大意的人，在灾难来的时候，心慌意乱，他就坏了。他到哪里去了？他到三途去了。啊，同样是灾难，去处不一样啊。啊，对修行人来讲，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无一不是自然缘。啊，真正修行人，真正佛弟子，都是真实功德。啊，真实的善缘，顺利没有一样不善。啊，成就自己一片感恩之心，启发自己报恩之心，啊，知恩报恩啊，他为什么不报恩？他不知道恩啊。他怎么会有报恩的念头？啊，这个真人，父母对他的好处，老师对他的好处，社会对他的好处，国家对他的好处，众生对他的好处，他都不知道。上报四重恩，他对四重恩一无所知，只是口里头念念，不知道什么，他对我什么恩？不知道。啊，这个三毒烦恼里头，愚痴覆盖啊。他虽然不贪不嗔，他痴啊。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与心德相违背。自己错了。啊，还引起社会对佛法的误会，对传统文化的误会，也就是对圣贤的误会，对祖宗的误会，这个罪过就重了。啊，细细去读戒经，你就明白了。啊，弘赞大师对这个戒经的注解，啊，戒律全书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他注得很详细啊，你细看就明白了。 啊，现在怕的是时间，太迫切了。学习只有抓纲领，啊，想详细研究，时间没有了，来不及了。啊，如果真的像预言所说的，2012年11月灾难爆发，我们哪有时间去休息？只有一个方法，老实念佛，放下万缘，求生净土。啊，在这个里面，学真诚，学恭敬，我们就有救。啊，学谦虚，我们提倡是提这四个字：诚、敬、谦、和。这四个字能做到，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真诚、恭敬、谦虚。与一切大众和睦相处，啊，只说四个字了，说多了做不到啊！啊，什么叫真诚？这个很重要。曾国藩先生在读书笔记里面给臣下了个定义，什么叫臣？啊，他也是佛门弟子，他说一念不生是为臣。什么叫臣？一念不生是臣。一念不生了，清净心啊，清净心是诚心啊，是真诚啊。啊，从清净心里面升起的慈悲，升起的敬意，用这一点真诚恭敬，学世俗世间法都有大成就。真诚到极处，那是佛经上的话，不可思议的成就。这话都是真的。自古以来，世出世间，老师教学生，老师对学生的爱心是平等的。但是，老师对学生的教学是不平等的。啊，爱心平等，教学为什么会不平等？学生根性不一样。啊，根性深厚，他接受的能力强，多教他。根性下劣，接受的能力差，你就少教一点。教多了，他接受不了。啊，老师对学生教学不同啊， 原因在此地，老师没有私心啊，没有对哪个学生偏爱，没有啊，平等的啊。学生当中哪个学生有成就，哪个学生不能成就，老师心里清清楚楚。啊，平等心，凡是人皆学爱。爱心不能有差等。今天不但佛法礼深奥，世间法也不好懂啊。世间法的理也很深啊。中国2000年来，从汉朝到现在，没有不尊敬孔孟的，称孔孟为圣人啊，孔子是大圣，孟子是亚圣，孔子是冠军，孟子是亚军，这第一名第二名。在这个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没有不尊敬，没有不跟他学习的。中国社会这2000年来长治久安就靠这个啊！今天不学了，不学社会就乱了啊！你有没有方法比过去治理的更好呢？有没有比孔孟更好的方法呢？找不到了，这个动乱摆不平了。摆不平并不是完事，摆不平借着来的是大灾难啊，这是佛法说的。佛法讲境随心转，人心坏了，180度的违背了伦理，违背了道德，违背了因果。那么这个境界是对，是被心转，心坏了，社会坏了，地球坏了。啊，心是能转，境是所转。啊，这个说法社会上没人相信，为什么呢？不合科学，这是迷信。一句话否定。那怎么办呢？只有随他去吧。啊，信的人有福了。在宗教上的话，你信你就有福了。 刚才说的大灾难来了，个人去处不相同啊，有福的人到有福的地方去了，没福的人到没福的地方去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再看下面，净隐云，慧心安法，明知为人。慧心不是烦恼的心，有智慧的心，安住在法上。法是什么呢？大自然的原理原则。大自然的秩序。在佛在儒称它做性德。啊，现在人称为大自然的秩序。大自然的原则。实在讲，人心乱了，大自然的秩序也乱了。啊，你看春夏秋冬四季反常，这就说明大自然的秩序乱了。几千年前老祖宗告诉我们大自然的法则啊，他们所讲的伦理道德四维八德从哪来的？大自然的秩序里面。悟出来的。他能体会到啊，他们的心清净啊，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欲望，没有怨恨啊，心里面永远是平和的。所以自然的法则他们能感得了，心能转境界，是觉悟的人，是明白的人。心被外面境界所转，是凡夫，是迷惑的人。可是这两方面呢，实际上是互动的，彼此都有感应，关键在智慧啊。所以圆公大师说慧心安法啊，这个法大自然的法则，狭义的来说大乘佛法，再把它缩小来讲，大乘无量寿经，我们的智慧心安住在这一部经典上啊，经典教我们怎么做，依教奉行；经典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一定要遵守， 这就是慧心安法，这就叫人。人就是定，我把心定在这部经上，我这一生起心动念、生活行为，以这部经做标准。这个标准是阿弥陀佛的标准，无上大法的标准。慧疏云：智心增进明法人，智慧的行为天天增长啊，日日有进步啊，这叫法人。或三种人啊，这是经上讲的。经言说曰：“寻声悟解，智声如响，名音响人，三谛一幻。”三种人，这第一种啊，净音大师说的，隋朝慧远大师啊，寻声就是闻声，开悟了，怎么开悟呢？个人的语言不相同，有人见色开悟，见到色相；有人听声音、听教，听法、听教。开悟的有人确实听外面风吹树梢、雨打芭蕉从这些音响里面开悟，这是哪人？多半是参禅的。心地极静，在什么时候呢？将悟未悟的时候遇到这种音声的缘分，一下触动，豁然大悟这么回事他开悟了。智声如响响是回音我们在山谷长啸一声就听到回音，这个说明它不是真的。就好像阳光之下地上现个影子，形现影，声现回声，这都不是真的。 不是正觉，不应该执着，不应该分别。对于一样明白了，哦，一切法哪一法不如是呢？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不再分别了，这叫因祥忍啊。三谛一环，什么人证得的？这里讲的多半是别教，别教初谛、二谛、三谛，这三个位次证得的是叫因祥忍。第二，邪权去实，明柔顺人，四无六谛。权是个工具，实是实际离体，就是真实之际，那是自信的。我们在修学的时候，无论依哪一个法门，法门就是学。你要不把这个法门舍掉，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真实。所以大乘佛法是全，要不要学？要学。过火的时候要它，到暗的时候就把它丢掉。啊，《金刚经》上说：“如发欲者。”啊，你能把这个到彼岸的时候，啊，说过河就要把船丢掉啊，你才能登岸呢、啊。你要不肯离开船，永远到不了彼岸。啊，所以佛教导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佛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因缘所生。啊，中观论上讲得很好，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这叫柔顺人，比前面高，四谛、五谛、六谛菩萨，他们真的，啊，他们是柔顺人。知道事出世间法都是假的，可以学习，可以受用，不能执着，不能分别，不能起心动念。学习的时候不执着言说相，啊，经本呢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字相，名字里的名词术语，不执着心缘相，决定不要起心动念去想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一段讲的什么？佛什么也没讲。什么意思都没有，你所想的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你要什么都不想，你看到这个经文字字句句无量意， 那就是如来真实意，是你自信里头的真实意。你用第六意识去思维它，去观想它，那就变成你自己的意思。如随顺佛菩萨的教诲啊，真干的，这叫如顺人，正实立相，名无生人，七地以上啊，七地、八地、九地、十地。无生人就是无生法人，他明心见性，证实就是明心见性，理想对于一切现象，我们平常所讲的三种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不执着了，都放下了，也不分别了，一切现象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你就证实了。证实什么呢？一切法不生不灭，就这三种现象，这个的确有深度。很难理解，我们也是最近这几年啊，大概十年左右啊，早年讲经分享没收到过啊，早年多半以人往经啊，这些年我们看到法院竹林啊，我从法院竹林上看到的菩萨住台经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知道无生法人是怎么回事情，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我们凡夫动一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多微细的念头，有几相，相就是现象，有几时啊？那相就是物质现象，时就是精神现象啊，我们才晓得凡夫起一个念头，那个细念呢，不可思议，菩萨很具体的说出来，一弹指，大概我们一个念头，这个起灭也就是一弹指啊，我们能感觉到啊。 没有想到第一个念头里头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32亿乘8000，我们中国人所说的320兆，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就是生命现象的生命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的生命。那一秒钟呢，现在都用秒做时间单位，一秒钟至少可以弹指4次到5次啊，我弹的4次，我相信有比我弹的更快的，年轻体力好的。那要是弹5次，一秒钟就1600兆，诸位想想，1600兆一秒钟，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生命，微细念头生命，我们才知道佛经上所说的不生不灭了。这个说法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佛在3000年讲现象到底是什么，讲清楚了，讲明白了，现象是假的啊！佛对于这个现象用5个字来代表它，色、受、想、行、识，这5个字叫五蕴。五蕴是指什么？最微细的这一念，这一念里头就是五蕴。这一念里头有物质现象是色，有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换一句话说，所有物质现象里头都有精神现象，物质跟精神永远分不开，而且物质是精神变的啊。物质的本质是精神啊，就是念头心念啊。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话我们很多人都会说，真正的意思不知道 啊什么叫心想？不是我们粗心大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一秒钟1600兆，啊，一弹指320兆。啊，一秒钟1600兆个生命，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啊。佛怎么知道的？佛从禅定当中知道的，不是他一个人知道的。佛说八地以上的菩萨他的定功就见到了。那我们晓得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5个位次的人他们都见到，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真实啊，理想啊，相根本没有啊。3种现象好像是有，实际上没有。啊，就相有性无，似有理无， 你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没有。真相明白之后，彻底放下。什么心态对他呢？不起心，不动念。啊，妄不妨碍真，真也不妨碍相，可以同时存在。这个存在其实就是不存在。啊，所以存在跟不存在两边不住，这叫中道啊。下面我们看念老注解的其意味，就是净严疏里头这一段的意思，文法无道，知一切法如深知回响啊，回音如梦幻泡影，这叫音响人啊。比喻做音响人，是别教，这讲清楚了。别教三地以下菩萨所得啊，这不是圆教。那么别教的初地等于圆教初住，所以在圆教来说的时候，初住、二住、三住他们得到了。啊，音响人真正晓得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不是真的，《金刚经》上所说的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别当真啊，当真就错了啊，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舍利言群去入真实，名如圣人啊，是四五六诸地菩萨所得。若证入实相，利一切相，这华严经上所说，利一切相即一切法，名为得无生法忍。这时候你真的明白了，你承认了，你肯定了，不再疑惑了，一切法不生不灭，密生灭了不可得啊，七地以上的菩萨啊，七地八地九地等觉，他们真的又弥陀苏超曰：“无生人，六有二种，一个是越法，一个是越行。啊，越法是。”住无其作之理，戒曰无生，慧心安此，故名得人。心定了，住就是一切，一切法没有起作之理，这句话怎么说呢？从理上讲，一切法没有起作，起是心起，作是作用， 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才明白。你想一想，佛经上讲的一念，我们对这个一念始终没搞清楚，囫囵吞枣的解释。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一秒钟1600兆分之一啊，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气灭。我说他岂不早灭掉了？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没有相同的。啊，所以现前这个现象怎么回事情呢？这些妄念相似相虚相啊，它不是相虚，相虚的是每一个念头相同，那就是相虚，每一个念头不相同。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境界确实就像还原观上所讲的，畜生无尽啊，是这种现象啊，啊，变幻无穷啊，你找不出一个相啊，它存在你找不到，所以说界欲无生啊，不生不灭，没有生哪有灭呢？如果真的没有生灭，说它不生不灭，这个话不是空话吗？说它无意义啊，它有生灭，有生灭跟无生灭等于无生灭，你没有办法看到的生灭。啊，八地菩萨虽然看到，也掌握不住，看到这个现象，这个现象你无法控制。啊，你知道这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自然现象。啊，自信清净心里头，这个现象没有。啊，这要记住，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也没有。这是阿赖耶的业相，现在科学家讲的是能量，就指这个东西。啊，所以近代科学对大乘佛学有很多帮助。很深密的东西，不能够理解的，我们现在慢慢了解它了。啊，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知道应该放下，不放下是错误的。啊，所以看破之后才能放下。在从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放不下那你就得学，事实真相了解自然放下了啊。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一切随缘，什么都好，不要去计较，一计较就是轮回心，就造轮回业啊，那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一切随缘，样样都不操心，样样都不关心啊，千万别执着，不要分别啊，起心动念我们做不到啊，很难理解啊，但是不分别不执着是绝对正确啊，能做到不分别不执着，往生西极乐世界是方便有余途啊，在品级上是大幅度的上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